拒絕將影響升遷。 本港新增81宗確診，59宗與歌舞群組相關。 英格蘭將再實施防疫三級制，超過2000萬人面臨最嚴厲限制。 聲音更立體， 意見更多元。 千禧年代，葉冠霖。 各位听众观众早晨，开始今日嘅千禧年代啦。先要交代一啲靶场消息先。今日由上昼八点去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同青山靶场有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各区分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各区分挂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啊，就见到之前出咗施政报告之后咧，我哋千禧年代跟住咧都会请嚟不同嘅局长咧，就各个范畴去仔细讲讲噶。嗱，睇翻呢份施政报告啦，其中就讲到教育方面咧，提到通识教育噶，咁里边提到咧就话高中通识教育科嘅争议喺社会上从未停止，未来改革方向咧必须要纠正过去通识教育科被异化嘅问题。咁寻日就见到咧又开记者会啦，讲咗多啲咧有关通识科嗰个嘅改动会系点样。咁寻日局长就讲过咧，就系话通识科会维持翻必修必考，咁但系评级会简化为合格或者唔合格。另外会取消独立专题探究 IES 和删减课程内容，令到课时减一半的。这些具体方向是怎样呢？今早请来了就是有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跟我们仔细谈谈。早晨局长。 早晨，早晨，你好。 其实有关通识教育方面，之前刚刚没来九月份的时候才见到学校课程检讨专责小组出了个报告，讲了个方向。当时呢都仲系话学生可以揀做唔做呢个独立的嘅探究啦，嗰个啦。另外亦都讲到评级嗰啲冇话着墨㗎。今次见到又同佢啱啱提嗰个方向又唔同咗㗎喎，呢个。几时諗呢个新嘅方向㗎呢？ 其实我哋因为其实个专责小组呢都已经一路以来做咗佢嗰个工作，做咗都差唔多两年啦。你大家亦都知道佢做过一个好全面嘅咨询，包括咗諮詢啲持份者啦，同好多持份者説傾啦，亦都做咗一個公開諮詢，為期應該起碼兩個月。佢喺嗰段時間收到嘅意見，大約都有成11-12萬份嘅意見書，交咗入去裏邊。當然當中有啲可能係比較我哋所謂標準化啲嘅啦，即係簽個名有一個意見咁嚇，有啲咁嘅收入，但係起碼都有十幾萬份嘅即係交入嚟嘅意見書。咁然後佢哋一路考慮，其實喺個主要即係譬如主科啊，成個課程架構啊，喺舊年年頭嘅時候應該係今年年頭嘅時候咧。就已經大致上佢哋已經有㗎啦，即係喺四五月嘅時候大致上已經有。咁跟住因為嗰個疫情嘅發生咧，就令到有停課不停學嗰個情況出現。咁佢哋亦都花咗少少時間去睇下，如果喺疫情之下嗰個課程或者個教學個影響係乜嘢咧？咁所以就到今年九月先提交個報告。咁所以其實我哋一路以嚟都，自從佢哋出咗個公眾諮詢之後，我哋已經大致上睇到佢有啲建議嘅做法。你亦都見到我哋有啲，譬如課程專責課程發展委員會下面都專登成立咗小組，開始去睇通識科個內容，因為已經睇到佢話需要喺個內容度做一啲嘅刪減啊等等。咁所以呢啲工作我哋都做緊，所以我哋一路都有留意住社會上面嘅聲音。我哋亦都透過我哋日常同好多唔同嘅人去傾啦，即係除咗業界之外，非業界家長啊等等去傾，然後去攞一個即係睇法出嚟。今次嘅睇法其實我尋日都講過啦。其實如果你睇翻我哋個大體方向同專責小組，其實係如出一轍嘅，因為喺個如果個專責小組個重點裏面，第一佢維持佢係必修必考啦。第二佢亦都贊同，譬如喺個內容度係要做啲刪減，因為太過沉重啦，即係太多範圍喺裏面。佢亦都提議咗咧，喺一啲學習概念上面係要釐清嘅，因為可能以往有啲唔係太清晰嘅地方。第三樣嘢佢亦都有講過咧，啲課本或者教材咧，係需要有啲審核，即係呢個亦都係佢嗰個提議嚟嘅。佢亦都喺 IES 度將佢以前係成為課程嘅一個重要部分，佢已經都將佢抽咗出嚟，作為一個選擇，你可以揀做或者可以揀唔做。咁即係話喺嗰個睇法裏邊，佢哋已經覺得即係嗰個 IES 其實已經唔係一個必要嘅一個。 咁所以你今次見我哋，其實我哋嗰、那個大體上都一樣嘅，即係譬如我哋維持佢必修必考，我哋都覺得要需要刪減佢個內容。我哋大約講嗰個刪減內容之後個課時大約一半到，呢個係即係俾佢多咗少少，即係仔細咗少少都要講出嚟。譬如我哋要將嗰啲教學嘅裏面嘅概念要釐清清楚，這個我哋一定繼續去做。譬如喺個RES 度，我哋就直情行快一步啦。我哋就話，與其即係可以選擇考同埋，不如我就唔使去做啦。因為這個呢個咧喺個時間上邊，其實如果我哋講250小時，但係三分一到咧，我哋嘅預計三分一到係做呢個 RES 嘅。 嗯。 咁如果唔做咧，其實喺嗰個課時上邊個空間上邊已經係大大減咗提咗出嚟嘅。 嗯。 咁另外就譬如喺嗰、那個教科書，我哋而家就話直情我哋出教科書，即係直情由跟以往嘅制度，由出版社去出教科書啦。咁唯一一個比較明顯啲嘅，即係大家而家喺度討論得好比較多啲嘅，就係話喺專責小組裏面就特別講話，仍然維持翻一至五級，亦都有5星、5星、5星嘅分級。而我哋今次提出嚟咧，就合格不得不合格，或者係一個達標或者不達標。我諗我哋個睇法就係話，其實最主要嘅分別都係。大家都覺得要考試，因為 要知道那個學生究竟在個學習裏面的表現是怎樣。但我們就覺得這個即譬如綜合能力啊，這些這麼多能力的東西啊，其實我們覺得只要需要知道他能夠達標就已經夠了，對他將來的學習已經足夠了，就不需要利用這個能力去分到他那麼細，影響他將來揀科啊諸如此類的東西。我們希望釋放多些空間出來呢，令到個學生可以譬如選多些選修其他的科目啦。最近過去那段時間大家會聽到，尤其是我們這幾年我們發展創新科技，有各方面的教授啊那些都說，我們現在的學生譬如在科學那邊的知識好像比以前沒有那麼多，着重于比较在那个文科上面的学习比较多一点。那我们这个也是借机会去给回多些空间出来学生去选择，他可以选择多科选修科又得，多些学习得，也都给回多些机会去做其他学习。有時太過臃腫的課程令到他們難去做這方面的事 情。 另外多了一件事，就是很多人都說我們提議說在個課程裡面加入一個到內地考察個想法，其實就是因為我們一路以來都是有一個政策，就是說我們希望中學生都有一次上內地的機會，我們都提供了一些資源。其實過去都有不少學生上去的，我們只是將即是那部分放回入去在個課程裡面，而不是純粹上去交流，而是考察，就是說他要都有些功夫要做的，事前事後上去究竟看什麼，從而學到些什麼，我們都希望他在那裡做到出 來。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最新的個整體，我們的出發點都是在那個學生的利益上面。我們也都是參考了專責小組過去收集的意見，以及我們這段時間收集的意見。今日你見到社會上邊出嚟都係贊成嘅有啦，反對又有啦。有人話：喂，你點解出呢啲唔去諮詢？但係其實我哋一路以嚟都知道曬，即係我哋都有一定嘅掌握。 OK， 究竟大家嘅意見係咩？咁呢個出嚟亦都係一樣，即係就算我哋早啲做諮詢，佢都係有啲贊成，有啲反對。 雖然局長就話好似大方向一樣啦，但係始終都有啲位唔同。頭先 有啲位唔同， 內地考察唔同啦，另外就係評級嗰度而家變咗做合格不合格啦。呢、這個獨立專題探究變成可做可唔做嘅佢建議，而家變做唔做啦。頭先你都講過，其實佢有譬如教育界、業界嘅聲音啦，有公眾諮詢啦，有教育界嘅學者啦，甚至乎有教育局嘅官員喺裏邊咧做一個成員。九月份講，可能大家諗過方向噶啦。呢兩個月間有冇發生啲咩事？突然間好似再重手咗咁多，甚至而家連名都改埋嘅。張會，即係會唔會重手咗咧？ 我諗唔係咁樣睇嘅。我啲同事喺裏邊唔係嘗試去做一個最後決定。我哋唔係，即係我哋唔會當佢一個橡皮圖章。同樣地，我哋都唔會做一個橡皮圖章。咁當然喺個。佢哋係由一個專業嘅大家業界嘅朋友組成，主要係啦組成嘅委員會，佢哋考慮嘅係一個比較專業嘅角度去考慮嗰個科，從一個學科嘅角度去做一個考慮。 咁我啲同事喺裏邊係主要係支援嗰、那個小組嘅討論啦。亦都係就住一啲政策上面或者一啲方向性嘅嘢，佢哋會即係講咗而家，譬如而家嘅政府喺有啲嘢個睇法係點啊，個政策係點，等佢哋方便佢哋去理解。咁到佢哋交咗報告俾我之後，我咪要整體考慮啦。有專業上面嘅意見，有呢啲，咁我都要考慮成個社會或者未來我哋覺得嗰、那個教育個政策究竟個範疇點走啊？我哋對學生嘅要求係乜嘢啊？譬如我哋講咗好多，這個小組亦都有提嘅，譬如價值觀教育，成個課程裏面嘅價值觀教育係好重要。我哋都講咗喺個價值觀教育裏面一個對國家嘅認識、對國家嘅了解、個人身份認同係重要嘅。咁所以我哋當我哋去考慮成個課程即係未來發展嘅時候，作為教育局同一個專家小組，有時有啲嘢係有一啲最後有一啲細節唔同嘅，呢、這個我覺得都好正常。 頭先話都會睇社會嘅變化啦。社會的意見，因為那個專責小組都有做公眾諮詢的嘛，有拿公眾意見的嘛，你見到是不是社會上的意見有變化呢兩個月間或者近期？ 我想不是這樣去看的，就是當然專責小組有它的一個看法，但是我們作為政府的官員，我們作為負責這個政策的官員，我們也都當然要考慮很多社會上不同的意見、家長的意見等等。所以我們做咗一個咁嘅決定出嚟。 我想問你一科宗旨有冇變到咧？因為今次就見到你提嘅宗旨就會譬如重視學生嘅正面價值觀啦、積極嘅態度啦、國民身份認同啦。以前通識科咧就係講到要咩咧？多角度探討問題啦，要獨立學習嘅能力嘅。有冇唔同到啊？呢、這個 我諗呢兩樣嘢其實通識科唔單止係呢兩樣嘢嘅，即係佢當然係希望學生可以發展一個綜合不同知識的能力啦，能夠利用多角度去分析當代的議題啦，從而令到佢有一個當然培養佢一個正面的價值觀，亦都係有一個自學的能力等等呢啲嘢嘅。咁所以其實我哋大體上個宗旨同埋目標都冇變嘅。咁即係我哋都希望佢係能夠維持到去繼續去有一個多角度的思考，去嗰、那個社會上邊嘅題唔同嘅議題上邊，世界上邊唔同嘅議題上邊，佢都有一個多角度的思考。咁但係的確根據嗰個專責小組嘅意見，亦都係覺得會唔會過去嘅討論太過空泛咧？係咪能夠做到多角度思考咧？所以我哋都會喺知識基礎上邊，同埋喺一啲概念上邊咧，我哋都要去定得好清楚，咁呢個係正正就係、是即係都係回應翻個專責小組嗰個意見。 咁因為見你強調就係、是正面嘅價值觀、積極嘅態度、國民身份認同，呢啲存唔存在有多角度嘅空間嘅？ 這個就即係要講得清楚啲，即係從來喺成個課程裏邊，唔好淨係通識科，我哋都係要培養學生有一個正面嘅態度，一個正面嘅價值觀。這個絕對不是即是一個所謂咩有其他諗法，這個一路都是。國民身份認同國民身份認同呢亦都是由來一直是放在個課程宗旨裏面。咁所以呢個只係我哋連貫翻整體成個課程嘅宗旨嘅啫。呢樣嘢同多角度思考亦都冇一個衝突喺裏面。我哋作為喺香港人，我哋香港係國家嘅一部分，我哋亦都係國家嘅公民。我哋自然需要有一個國民身份嘅認同啦，呢個係一定。我哋亦都需要從一個國民嘅角度去思考世界上面嘅問題。你可以到時係好多角度去考慮唔同嘅問題，呢個都係可以即係互相一齊存在嘅。 好啦，咁講到今次呢個改動啦，其實業界都見到有啲反響啊，有啲老師都突嚟得好突然喎，咁樣嗰啲，你點睇呢啲？ 我諗即係喺呢件事上面，其實嗰、那個即係業界，即係其實老師社會上面嘅聲音對呢方，我諗相信其實業界嘅人都知嘅，尤其是你如果喺裏邊教佢哋如果有留意，即係佢哋嗱呢科以前好多都係睇時事啦。咁亦都有一定會知道喺社會上面對呢科有好多懷疑、不信任，亦都有好多即係唔同嘅意見喺度。咁喺嗰個諮詢期間，亦都有好多人表達咗唔同意見，包括咗有人話要殺咗呢科，有人話要將佢轉做選修科，亦都有人講過已經係合格不合格。 各種都有社會上面都有討論過，所以你話任何一個方案係咪一個全新嘅方案咧？社會上一定已經有人討論過，亦都一定有人表達咗意見，所以我哋係充分考慮咗唔同人嘅意見去考慮。作為老師，如果佢教緊呢科，當然會有啲擔心啊！呢個我哋完全明白，即係話啊，究竟呢科改變之後，對我作為一個通識科老師，究竟有咩影響咧？呢個我哋要等嗰、那個課程發展議會出嚟，裏面內容嘅轉變啊等等，我哋先知喺個教學上面嘅改變喺度。但係如果你睇翻喺嗰個譬如喺個我哋去編究竟一間學校嘅一個老師咧？其實是根據有多少班去做的嘛，在津貼學校裏面，在直資學校就有多少個學生去做。那他裏面讀的，即是在老師數目上是不會有一個大的改變。 時數少了都不會減老師的？ 我因為那個制度的編制呢，是譬如津貼學校計幾多班嘅？你開幾多班？我哋就因為我哋有個班師比的嘛。 我講通識老師咧，如果 所以我就話大體老師呢就即係個數目唔會變嘅，整體個課時都唔會變。你一日翻學咁多個鐘，你唔會變。 通識少咗。 咁咧，你而家就係睇咧個別嘅老師佢嗰、那個情況會係點樣？可能如果要睇一睇課程發展議會出嚟個建議裏邊個課程個改動究竟係乜嘢？同埋喺學校裏面，即係或者個學生，因為我哋期望個學生如果多咗時間出嚟，佢會做一啲嘢噶嘛，佢可能做多個選修科，或者佢會去做一啲我哋所謂其他學習經歷，即係做一啲課外嘅活動啊，或者做一啲多啲嘅其他嘅活動嘅時候，咁究竟而家嘅老師佢係咪可以轉少少型去做翻咧？但係希望你我哋起碼。在個通識科度係有翻一半或者以上嘅時間，即係話佢起碼而家做緊嘅嘢，佢會有一半或以上嘅時間做緊。咁如果有啲老師可能佢以前係教開邊科，或者佢自己有對某啲科係有一個認識，佢可能可以做翻部分嗰科嘅工作。或者我哋都會俾適當嘅培訓俾啲老師，希望即係佢哋需要有啲去轉型嘅時候，或者有啲喺個學習上面可以即係去兼顧其他嘢嘅時候，可以繼續去做呢方面嘅工作。咁所以喺我唔會話對所有老師一啲影響都冇，因為你如果我哋為咗學生嘅利益而要做一啲改變嘅時候，當然喺個業界裏面一定會有少少人受影響。但係老師嗰個影響，我哋係知道，我哋亦都係擔，我哋亦都係關心，因為我哋一路以嚟，特首亦都係咁講，我哋有一個穩定嘅環境，我哋有一個專業嘅團隊，我哋先能夠教好我哋嘅學生。咁所以我哋呢個亦都係我哋重視嘅一樣嘢。 所以專攻，如果佢專攻通識嘅老師，影響都會大喎。佢一定要學多樣新嘢先能夠生存到，起碼要識教其他科啦。 你去到各。每一個老師咧，就要睇翻每一個老師同埋佢個學校，同埋因為一間學校唔止一個通識老師嘅，咁你要睇曬每一間學校嗰個情況咧，先能夠做一個判斷，究竟個影響有幾大。譬如佢兩三個通識老師，咁譬如有啲以前係教第二啲嘢，佢而家可以翻教第二啲嘢，咁對嗰個老師嚟講，可能就個別一個老師未必有影響，教多幾班個通識咯，但是这些实际上是要看每一间学校的老师的教，譬如教通识的背景，他那个组成是怎样，然后才决定。同埋正如我刚才所讲，我们来紧当然会考虑对老师的影响，如果要提供一些培训啊，这些我们真的当然来咁做啦。 但出年就来的了，即是转不转型得切啊，老师怎样帮的？ 这个我哋当然会整体去考虑啦。咁当然你去做嘅时候，我哋不可能即係唔理对成个业界嘅影响㗎嘛。咁呢啲都会係我哋其中一啲考虑嘅因素啦。 另一方面教緊通識嗰啲啦，佢教開舊通識，但第二個科會改名噶啦，新個科佢係咪直接過渡去教到噶？還是由於而家個重點可能你頭先講啦，課程嘅內容可能有喐，可能啲重點都有啲會喐噶，使唔使都要再培訓先識教新個科噶？ 唔係，逢係有一個有科目上面嘅改動咧，我哋都會有培訓嘅。咁但係正如我正係所講，我哋個科都係以通識作為一個根本，包括咗課程宗旨啊、目標啊。你見到我哋都係喺個內容，我哋而家講都係做一啲。刪減嘅啫，主要嘅大部分嘅內容同而家應該都係有一個連貫性喺度嘅。咁當然有啲部分可能你 無論點都好，個社會一路發展嘅時候，譬如好簡單，國家安全法咁，以前都冇嘅，而家有嘅，咁即係所有老師都要去學嘅啦。咁所以有好多題目上面嘅嘢，最新嘅發展嘅嘢，每個老師包括咗通識嘅老師都一路要去為自己嗰個知識去增長㗎啦。咁所以我哋繼續俾培訓佢嘅時候，會就住一啲改變去同佢解釋清楚而家個即係裏面嘅內容嘅改變係乜嘢。我相信如果呢啲內容係俾學生去學習，對一個老師嚟講唔應該係太大問題。 係咪理論上應該出年新學年就做到曬㗎啦？就 嗱，我哋係希望，即係我尋日都有講法，都係希望可以做嘅越快越好。因為呢個我哋覺得係對學生好的事我們應該盡快去推，但是實際情況我們會看回課程發展議會，等他談完之後看看怎樣可以在下一個學年做得到， 即目標都是出年就應 該。我希望越快越好，所以其實最 不會早得過出年的，一定 不會不會。同埋咧，係對現時已經讀緊高中，即係話而家已經入咗中四嘅，係冇影響。 好。嗱，今朝早請嚟咗嘉賓咧，就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啊，咁啊講緊有關施政報告裏邊啦，同教育範疇有關嘅啲政策。咁而家嘅亮點就落咗喺通識科嘅改革嗰度啦。咁大家點睇？打嚟講下嘅電話18723111187231，有咩睇法咧？可以直接同局長提出嘅。我哋轉頭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八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逝世嘅阿根廷球王马洛当纳灵柩已经喺首都郊区嘅家族墓园入土为安，长埋喺父母嘅墓旁。阿根廷全国哀悼三日，较早前马洛当纳嘅灵柩安放喺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嘅总统府玫瑰宫，俾民众瞻仰。灵柩盖上国旗和国家队的十号球衣，大批民众从清晨开始排队入内凭吊送别一位国家传奇人物，不少人落泪。由于到来送别的人数众多，当局延长瞻仰时间几个钟头，至到当地晚上七点。聚集的人群情绪高涨，和防暴警察冲突，警察发射催泪弹和橡胶子弹控制场面。由于有球迷早前占据总统府内的庭园，当局要将马洛当纳的灵柩移往另一个厅。马洛当纳星期三在家中心脏病发逝世，终年60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若果选举人团投票给民主党的拜登，他将会离开白宫。特朗普在感恩节在白宫透过视像方式向军人发表讲话，他之后向记者表示，如果选举人团确认由拜登当选，他将会离开白宫。路透社报道，今次是自投票日以来特朗普最接近承认落败的一次发言。报道指，拜登目前以306张选举人票领先特朗普的232张，拜登的得票已经超过270张选举人票的胜出门槛。总统就职礼将于明年1月20日举行。访问白俄罗斯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白俄罗斯启动的宪法改革有助稳定局势。拉夫罗夫和白俄罗斯外长马克伊在白俄首都明斯克共同主持两国外交部联席会议。拉夫罗夫表示，白俄罗斯是俄罗斯的盟友和战略伙伴，俄方希望白俄局势稳定。白俄罗斯领导人的宪法改革是白俄政策、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改革与完善的重要阶段。他又批评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粗暴干涉主权国家内政，在白俄罗斯推动颜色革命。白俄罗斯8月9日举行总统选举，官方公布现任总统卢卡申科以80%得票率胜出连任。之后明斯克等多个城市持续发生大规模示威，质疑选举舞弊。回到本港，本港昨日新增8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75宗是本地个案，其中59宗和歌舞群组相关，令群组个案增加至300多宗。确诊个案当中13宗属本地，源头不明，包括一名港怡医院护士。另外初步阳性个案有60多宗，涉及歌舞群组场所亦都增多7间。多名患者曾经到过酒楼、酒吧、瑜伽班或舞室等等。当局呼吁今个月曾经到过有关场所的人士做检测。

好啦，翻嚟千禧年代时间，继续1872311 1872311嘅热线，继续有我哋嘉宾教育局局长杨勇雄噶。咁头先就讲到通识科改革啦，听咗啲头先讲嗰啲唔同嘅教育界嘅声音啦。其中我见信报咧就话访问过咧，就系做过教育统筹局局长，并且推动通识教育嘅阿罗范招芬啊，有啲睇法。佢就強調咧，嗱專題探究頭先講個 IES 咧，咁而家嚟緊就會冇咗啦。咁佢就話啦，專題探究嘅學習過程咧，對於高中學生準備接受大學教育咧，係非常有重要性嘅。咁樣可以俾學生咧有自我學習嘅模式。咁呢樣嘢咧，外國都流行，好受到重視嘅。咁就質疑啦，如果冇咗呢樣嘢嘅話，究竟呢一科仲有啲咩方法去激發學生自學同埋學習嘅興趣咧？建議教育局要多向社會解説，新嘅呢科點樣能夠仲能夠有自學嘅？ 我哋嗰個睇法咧，就係嗰個自學嘅能力係好重要嘅。 嗯。 但係自學嘅能力咧，唔係出於淨係一科通識科嘅。經過即係教改咁多年咧，我哋其實都有睇到喺好多唔同嘅科目裏面咧，其實嗰個自學或者嗰個多角度思考咧，其實喺好多科裏面都開始體現到啲出嚟。咁所以我哋覺得既然即係專責小組都覺得呢一科唔係一個必修嘅，即係必定要做嘅項目咧。 IES 嘅 咁係啦，咁我哋就行多一步，就話唔需要一定要喺通識科度做啦。咁 點解唔留個空間俾自己揀咧？ 透過其他科目去做，同埋我哋而家有一個到內地嘅考察咧，其實當中唔係淨係一個純去睇嘢嘅。 嗯， 我哋心目中嘅構想咧，係希望喺裏邊咧，佢都要有一個project， 即係一個有啲項目嘅成分喺度。佢去之前，佢要有一個計劃。佢想去了解或者做一啲乜嘢嘅事，然後上去去睇咗啲乜嘢，翻嚟去要做翻個報告。咁當然呢、這個我哋唔計落去嗰個考試分數度啦。但係作為一個學習。譬如正話阿羅太講嗰種學習嘅精神同埋嗰種方法，其實透過呢個對內地考察，亦都可以幫到佢去學習呢方面嘅能力咯。 但係個題目就限死咗咯，一定係翻內地嘅。 內地有好多嘢可以睇嘅，即係而家喺香港做呢個 IES。更加冇親身嘅經歷添，所有嘢都係可能係睇文件，可能係集中喺同香港有關嘅議題，或者如果係一啲世界議題，可能只係做一啲所謂喺書本上或者喺啲文件上面嘅考察。 嗯， 但係如果你能夠親身去到內地一啲地方去睇，就算內地可以都是一個世界議題的一部分㗎，即係你啊，即係我哋就算睇一個，譬如我哋講緊話氣候變化的問題，香港點樣睇呢個問題，國家點樣睇呢個問題，做咗啲乜嘢，然後世界又點睇呢個問題，一樣係一個好全面，佢更加可以親身去到內地，譬如有機會睇到或者訪問到一啲人。那個學習，我相信是比而家可能會更加全面添。 呢、這個必須的翻內地睇。 我哋會將佢變為課程嘅一部分啦。咁點樣實際上點樣做法？我相信交翻俾課程發展議會去考慮實際個推行究竟點樣，或者點樣去定一啲要求啊，或者應該點樣去做法啊？這個交翻俾佢哋。 所以個邏輯上呢科係必修噶嘛。咁呢個又係即係翻內地就係呢個課程一部分嘛。咁所以理論上就係第日每一個香港學生去到高中都起碼有一次 會。我哋會俾一個機會佢去咯。咁我哋亦都會喺個課程嘅設計裏邊有咯。咁但係你話個別學生會唔會有啲咩特別嘅情況，或者佢有啲咩嘅？咁我哋到時喺個別學校裏面再考慮，同埋實際上推行嘅時候點樣推行法，這個亦都要睇翻課程發展會佢哋作為專家，即係喺個課程裏面點樣編排啊，點樣做法去交翻俾佢哋嚇。 但邏輯上唔係即係由於佢唔計分咧，佢唔去都唔會令到佢不合格嘅。 我想我哋個學習一定要咁樣分得好清楚，即係其實今日你都聽到好多人好。好得意嘅講法就係、是、喂，佢一轉做達標得不達標或者合格不合格啦，自然大家就冇心機去學㗎啦，唔會去學習。但係我哋想喺呢一科裏面，因為你唔係為個考試啊嘛，過去就係有另外一個舊病就係話，哇，個個都係為咗個考試去配合個考試去做個題型啊，咩幾多個正面幾多個反面啊，喺答條題目一定要係咁樣啊。嗰、那個呢、這個同一個。真係比較開放嘅思考咧，係有一個落差喺度。這個亦都係當然其中一個我哋所謂異化嘅現象。我哋就係想佢少啲壓力，唔好為個考試 去做嗰個思考嘅工程，而係真係可以放開啲，令到佢真係真真正正可以學咗一啲知識之後，識得點樣去利用呢啲知識去分析個議題。咁所以我覺得唔會話因為嗰個唔計分，我哋就唔做啦，或者咩，而係你帶動佢嘅興趣，令到佢更加喺冇考試嘅壓力、唔需要計分嘅壓力之下，真係去發展一啲自己想去了解嘅項目啦，或者喺個思考上面更加到位啦。 嗯嗯嗯，咁呢、這個翻內地呢個部分啊，幾時會有個結論出到嚟？ 我哋交翻俾課程發展議會啦，即係我哋而家都係喺啲大方向上面我哋講咗個提議啦，或者一個決定啦，即係應該話用一個決定。我哋希望係新嘅課程裏邊係有呢啲咁嘅元素，同埋呢啲重點。咁然後實際上點樣落實嘅時候，就要交翻俾課程發展議會去睇咯。 佢作為必修科嘅其中一個部分咧，咁錢嘅部分點樣處理咧？翻內地唔係即係學校包埋啦，應該要。 我所以話，我哋其實過往我哋已經有一個政策，就係話每個學生我哋俾次機會佢。咁所以嗰度錢我哋已經有喺度。咁當然你話到課程發展議會落實之後，佢會唔會有啲細節嘅嘢，佢譬如做得更加足，或者需要有啲嘢更加安排得更加好，諸如此類嘅嘢。咁如果需要財政嘅資源，我哋到時再調動。 因為講到今次呢、這個有呢個部分啦，要翻內地啦，我見有啲學生嘅團體又回應啊，有啲學生咧可能之前參與過啲社會運動啊，佢驚翻內地有冇事、啊，可能有啲老師唔知道之前都會唔會有試過牽涉喺咩其中嘅、啊，翻去會唔會出現問題呢？ 呢啲係實際推行嘅時候嘅要考慮嘅問題啦，即係我哋講緊係一個課程嘅改革，係一個長遠對。面對整體學生整個教育界的一件事，個別的學生的情況，我們到時去處理的時候，到時先去考慮。 好啦，我哋热线继续开放啊，电话18723111，18723111。对于而家通识科改革嘅方向，咁头先局长都讲得好仔细噶啦，当中包括评级方面啦，咁嚟紧咧就只系会评一个合格或者唔合格，咁另外教材要送审啦，内容方面咧就系嘅课程嘅时数会缩减啦，一半到啦，咁另外就取消呢个独立专题探究嘅呢个方向，大家点睇？打嚟讲下18723111。不如局长，我哋又大耳筒听下听众对于呢啲嘅改革有咩睇法先？有个黄先生打上嚟噶，黄生你好。 你好啊，葉生啊，楊局長你好。 你好， 係我真係家長有啲嘢想請教你。咁主要都啱啱你講嗰個翻內地嗰樣嘢啦。咁其實我哋所知道啦，我香港居民翻內地就需要護鄉證，係咪？即係淨係得一個證件嘅渠道。咁其實咧，我有護鄉證，我亦都唔擔心有啲咩事。但我小朋友，即係如果你話一定要翻內地，咁佢都要申請護鄉證，係咪？咁、那個問題就係咁嘅，咁即係而家係咪要我哋家長又要負擔多一個費用，就係護鄉證俾我啲小朋友落去內地實習啦？第二就係如果強迫香港嘅居民，包括小朋友去到內地去一個考察，因為之前其實我知有好多奧運拍奧數啊等等好多啲比賽喺內地咧，咁其實你 optional 俾啲小朋友去參加嘅，咁冇強迫嘅，而家就強迫噶，咁會違反咗基本法。香港有香港市民享有出入境自由，係佢自己決定去邊度嘅咧。咁希望楊局長可以思考下呢個問題先，答翻俾市民大眾都想知呢個問題。 好，多谢黄先生啊，请局长回应。 嗱，就当然，即系如果你讲到话，即系一个出入境嘅自由，呢啲当然系即系基本法之下系已经俾咗香港市民系有呢个自由啦。当然我哋冇得话喺边个时候强迫某一个人。要離開，除非係有一個法律嘅依據啦。呢個係一個基本權利嘅問題。我哋睇呢件事咧，就係、從嗰個學習嘅角度去睇嘅。我哋覺得對香港嘅學生嚟講，喺一個修呢一科嘅時候，我哋加一個俾佢去內地學習嘅時候，係對佢嗰個個人嘅成長，無論係知識上面嘅增長，或者眼界上面嘅增長咧，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咁我哋會將佢擺喺課程嘅一部分，但係到時實際上推行起上嚟係點嘅樣咧？當然我哋要聽咗課程發展議會嘅詳細嘅研究，同埋佢哋最後個安排係點啦。咁然後個別嘅個案，譬如佢最後有咩原因去？ 定唔去。當然我哋到時會有一個個別嘅考慮喺裏面啦。咁我相信我哋做所有嘅嘢都一定要合法去做嘅。咁但係我亦都希望即係各位家長又好，各位同學好，各位老師又好，我哋嘅考慮都係以學生嘅長遠利益作為一個依歸。我哋而家香港嘅發展亦都好坦白，特首亦都講得好清楚，我哋固然要發展香港本身自己裏面嘅經濟，但係我哋亦都長遠發展亦都係需要融入我哋大灣區嘅發展。 嗯， 如果我哋仲係保持住一個話好抗拒，即係我一定唔可以上去嘅心態，究竟咁樣係咪對我哋嘅小朋友未來嘅發展係一件好嘅事呢？呢個係值得大家深思。當然作為政府，我冇得強迫，冇得強迫任何人去做，即係除非佢犯法或者法例上面有要求。如果唔係，大體上香港係一個自由嘅社會，我哋冇得去強迫。而家就算我哋法例寫咗，所有學生喺15歲之前都要翻學，都要接受一個正規嘅教育，仍然係有啲家長係即係有某啲原因去唔做呢樣嘢。咁所以我哋即係當然喺個教育裏面，家長係有一個好大嘅話語權啦，接受邊類嘅教育，點樣接受教育法，有一個好大嘅話語權啦。但是我哋都希望大家都是以一个对学生长远的利益作为依归的考虑。 嗯， 这个也是我哋一路以来做教育或者今次我哋做这个通识科改革背后最大的原因和最大的目标。嗯 嗯，即是听你这样讲，去到最后可能学生和家长都仲可以有自己选择的机会。 哦，这个就是正如即我就是说呢，冇得即你点唔通你找人捉佢上去咩？這個是不可能的。 OK， 好，我們再聽一下下一位聽眾先。多謝之前位黃生，下一位聽眾都是黃先生的。黃先生你好。 是，你好。 早晨黃先生。 今天是不是可以跟局長 說？可以，是，是， 請說，請說，局長在這裡的。 局長早晨。 早晨。 那我就覺得你剛才提過呢，就要即是藉著通識科呢，就可以即是幫學生可以建立一個正確的價值觀啦，同埋國民身份認同諸如此類啊，呢啲嘅概念嘅。咁但係咧，而家我覺得即係因為最近有啲工作紙事件啦，咁有時教通識科老師咧都會就住一啲政治嘅議題啊，牽涉到政治啊嘅時候咧，就可能會有啲畏首畏尾嘅。出工作紙嘅時候咧，即係佢唔知道會唔會過咗底線啊，又即係心理上可能有少少顧忌。咁會唔會即係我建議一下啦，貴局會唔會係考慮一下有時就住某啲政治議題譬如國民身份認同啊嗰類嘢，咁就愛國嘅教育啊，咁出一啲統一嘅工作紙咧，即係當然唔係話成日都會出啦，間中出係，咁呢啲統一工作紙咧就其實就係可以咧，即係擴闊咗即係老師嗰、那個。即係嗰個眼界，因為你哋可能很多專家去出噶嘛，熱工作紙，咁變咗有一個喺改嘅時候咧，都即係有啲亦都唔係話一個洗腦性嘅標準嘅準則嘅，即係都可以就住一啲題目，亦都可以讓同學們咧係百花齊放式咁樣討論咯。 OK， 好，請局長回應。 我哋其實一路以嚟就住即係譬如最近憲法、基本法，我哋出咗啲教材俾啲老師去用啦。我哋亦都一路就住一啲譬如我哋最近喺新入職老師或者在職老師或者可能會晉升嘅老師嗰、那個培訓裏面，我哋都有啲必修嘅項目啦。咁係由我哋去教育局去親自去主辦嘅，亦都有一啲關於憲法、基本法或者一啲國情教育嘅，即係國家最新發展嘅內容喺裏面啦。希望可以幫到我哋嘅老師更加好掌握。 嗯， 我哋 明白，即係正話各位聽眾個阿黃生嗰個睇法，我哋亦都會繼續喺教材裏面盡量去提供多啲，但係亦都喺呢度要同即係各位老師講咧。培養國民身份認同，或者講憲法基本法，或者將來講國家安全，呢啲唔係政治議題嚟嘅，呢啲係一啲基本嘅國民嘅知識同埋國民嘅教育嘅基礎嚟嘅。 嗯， 咁所以只要係即係大家跟住即係嗰個我哋提供嘅教材又好，或者大家喺一啲官方嘅材料度攞到。去介紹俾同學咧，呢、這個一定係唔會話有一個即係所謂踩紅線嘅一個問題喺度。過去大家會見到我哋最近就算話喺兩個老師嘅個案裏邊，有一個就真係牽涉到喺個課堂裏邊散播一啲港獨嘅言論啦，或者一啲概念喺度，咁所以我哋覺得係好有問題啦。第二個當然就係佢本身。嗰、那個專業嗰、那個嗰、那個態度咧，同埋佢嗰個知識基礎咧，我哋覺得即係好難有信心再繼續俾佢喺課堂裏邊單獨教授。咁所以我哋先取消佢資格，而唔係話即係純粹一啲教學上面嘅討論，都令到即係老師有呢、這個問題出現。 嗯，我見到之前報告都提過咧，就係德育及國民教育啦，都講到有關憲法、基本法嗰個教育啦。嚟緊係咪會繼續加大力度啊？呢、這個係譬如頭先講教材嗰啲，係咪都係會教育局會幫手處理啊？學即係老師個角色會點咧？ 我哋會繼續提供多一啲關於憲法、基本法嘅教材啦。其實一路以嚟，我哋都係咁嘅方式噶啦。即係我哋自己會盡量做多啲教材出嚟啦。我哋亦都會搞多啲培訓啦。因為培訓嗰個對老師去認識同埋點樣去掌握嗰啲教材又好，或者掌握成個概念又好咧，係重要嘅。咁我哋都係多管齊下去喺循住呢啲方向去做。我哋會繼續同學界同老師去傾啦，睇下佢哋邊啲方面有需要咧，我哋會繼續喺呢方面提供多啲嘅支援。 國安法咧，呢、這個都係啊。 國安法咧，我哋而家就本身就第一喺個課程嘅架構裏面我哋都睇緊啦啲大綱裏面，因為其實國安教育、國家安全個概念咧係好廣闊嘅，即係我哋知道除咗話我哋講緊領土啊，即係會唔會受外國嘅侵略一方面咧，譬如我哋講緊網絡上面嘅安全啦、食物上面嘅安全啦、等等都可以個範圍，好似金融上面或者經濟上面嘅安全都好緊要。咁所以其實可以嗰、那個教育可能喺唔同嘅科目裏面咧。都可以涵蓋到一啲嘅，咁所以我哋整體嗰、那個課程嘅大綱裏邊，我哋都睇緊，睇下邊啲地方適合加翻呢、這個國家安全嘅概念喺裏邊。另外，我哋都自己準備緊一啲嘅教學嘅材料啦。咁呢個需要多少少嘅時間，因為好坦白講，國家安全香港國家安全法咧，亦都係一個即係舊年六月30號開始啦，一個新嘅法例啦。咁喺當中裏邊一啲嘅成個國家安全嘅概念啊，呢啲我哋都喺處做緊一啲嘅資料，然後我哋會希望可以準備到一啲教材，方便到教師去用啦。咁但係同一時間我哋做緊好多培訓㗎啦，大家都見到喺傳媒都有報道，我哋即係揾咗唔同嘅專家去同我哋嘅老師去講，即係國家安全嘅總體概念係乜嘢，或者香港國家安全法裏面背景啊等等嘅嘢啦，希望即係都能夠提升到我哋成個教學團隊嗰個對呢方面嘅認識咯。 大學咧，大學點樣做國安法？ 喺個法例之下咧，其實就有要求嘅，即係當然喺法例之下兩方面咧，一方面喺個日常管理裏邊，究竟點樣去體現翻香港國家安全法裏邊嘅要求啦？呢個係即係防止要預防制止或者懲處一啲即係違反呢個法例或者危害國家安全嘅行為，咁呢個有一方面要做啦。第二方面都係要求咧，我哋透過學校包括大學咧，係去介紹或者宣傳國家安全嘅教育咧，去到社會裏邊。咁當然喺學校裏邊就係去到學生嗰度啦。咁所以就算專上院校咧，本身都有一個責任咧，要做呢方面嘅工作。 香港我哋喺專上院校咧係有一個學術嘅自主喺裏邊嘅，咁所以學校究竟用咩方法去做咧？我覺得暫時嚟講，我哋覺得仍然可以俾院校去做一個思考。我哋同佢講都係話呢個係一個法律嘅要求，我哋希望所有嘅大學生入到去學校嘅時候咧，係有機會去學習國家安全嘅嘢。佢用咩嘅形式去做？因為每間大學都唔同，有啲本身有個通識科啦，咁佢有啲可能本身有啲係講即係國家嘅發展啊嗰啲嘢，咁係咪可以將佢擺咗落去咧？定係有啲可能唔同嘅即係學科？佢裏面又點樣將佢涵接入去呢？咁呢個我覺得某程度上我俾啲時間大學自己去思考一下，究竟應該去點做。我哋相信作為一個大專院校，既然即係法律上有咁嘅要求，佢哋一定會滿足到即係一個佢哋都係守法嘅機構啦，佢哋一定會滿足到法律上面嘅要求。 即係冇一個必修嘅元素喺裏面，聽你咁講呢個要求。 呢個我會交返俾大學去睇，但係個目標就係話，係，因為個目標喺法例度都講得好清楚，係透過學校嘅教育去將呢樣嘢去將呢個教育係推廣到去社會。咁喺學校嚟講，當然係學生啦，當然教職員都係嘅。咁所以呢方面嘅工作就由大學根據佢自己嘅制度，因為大學點樣去改佢個課程啊，或者點樣加啲嘢，佢都有佢自己一定嘅制度喺裏面。咁所以呢個一定要尊重翻即係大學自己嗰、那個 係咪都同大學傾過㗎？你都？ 我其實就好多時候都同大學校長有陣時有啲見面嘅，咁喺當中嘅見面裏面，我哋都有提到而家法例上面有呢個要求啦，咁佢哋都知道，即係大學校長點會唔知道？ 佢哋反應點樣咧？但係 冇，佢哋都知道呢個係法例嘅要求，佢哋都會當然會有諗緊辦法，即係或者佢哋跟緊佢哋自己嘅既有嘅程序去做一啲即係可以達到法例要求嘅嘢啦。 即係真係咁講，都冇咩時間表住啊，等佢哋自己大學自己處理翻啦。 我諗時間表大家都知嘅，即係你即係我哋同大學。即係校長嘅溝通，唔係話喂我要求，即係或者你一定要幾時做啲咩？大家都知道呢個係法例嘅要求，大家都知道而家個法例已經係喺香港實施嘅啦。咁所以呢方面嘅工作，大家都會著緊去做嘅。 今朱多謝曬你先，多謝曬你嘅嘉賓教育局局長張潤雄，多謝曬你出席先， 唔該曬， 多謝曬你。喺呢個話題，我哋轉頭都會繼續傾嘅。電話熱線繼續1872311 1872311。九點鐘之後，香港電台第一台繼續有千禧年代， 將佢變為國教。另外，內地考察將會納入通識科的課程，俾學生親身認識國情同埋國家發展。但係考察並不視為成績嘅一部分。通識教育教師聯會對於改革表示遺憾，而教聯會方面就支持改革高中通識科，又話將評級改為及格同埋不及格，有助減輕學生嘅壓力。呢個係明報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港大副教授張其中前年在學校宿舍以電線勒斃妻子，用木箱藏屍11日，他辯稱失常誤殺，否認謀殺罪。經過兩星期審訊，多數陪審員不相信張其中受妻子激怒失控，亦都不認為他神智失常嚴重到值得減免罪責。昨日以5-2裁定他謀殺罪名成立，辯方下星期四會就張其中承認的阻止合法埋葬罪求情。《蘋果日報》報導。 商報報導，本港新型肺炎疫情持續惡化，昨日新增81宗確診個案，75宗是本地感染，6宗屬於輸入個案。本地感染當中13宗源頭不明，其中59宗與跳舞群組有關，令到該群組累計增加到311宗。而初步確診的個案亦有超過60宗。另外，今日政府會刊憲，賦權醫生可以要求懷疑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的病人進行強制檢測，由今個月嘅28日至到12月11日，为期14日。商报报道， 成报报道，特首林郑月娥话自己同建制派议员嘅立场一样，支持局部放宽输入海外嘅港人或者港人第二代医生。佢形容呢场仗要打，但希望系和平冇硝烟嘅仗，就要视乎医务朋友点样处理。医学会会长蔡坚强调，私家医生市场已经饱和，问题是政府给医管局资源不足，对外判给私家医生的兴趣亦都不大。这个是成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 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个市符合条件的医疗机构将会可以按照规定使用已经在港澳上市的药品和医疗器械。港大深圳医院会作为试点。港大深圳医院院长卢颂茂透露，已经已备好一份涵盖30多种药品、医疗设备、耗材等等的清单，亦都正在制定相关的机制和流程。分别是文汇报和大公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补贴雇主9至11月支付员工薪金的第二期保就业计划第六批获发资助的雇主名单昨日出炉，涉及大约2600名雇主，当中同国泰航空公司同属太古集团、曾经向6000多名员工开刀救亡的香港飞机工程有限公司获批出最多补贴，涉及的资助额达到1亿6500万元，承诺受薪雇员是6053人。这个是东方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教育局局长杨润雄昨日公布改革高中通识科具体细节，在保留必修必考的前提之下，在八大方向作出优化。社评说，通识科成为极端言行的策源地，成为一些别有用心教师用以误导甚至是洗脑学生的平台。作为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和监管者，特区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进行全面审视。大公报社评。 成報的社論說，高中通識科是前特首董建華時代的產物，目的是培養學生的國際視野和人文質素。去年一場反修例事件，年輕人走進抗爭前方，通識科變成建制派和政府要強行除去的眼中釘。社論說，科目改革必須以專業優先，今次改革就未有全盤考慮教師無所適從、大學收生怎樣變等問題，沒有答案，再上演一場方康走板的政治鬧劇。成報社論。 經濟日報的社評提到，今次的疫情暴露了控疫的兩大盲點。第一點就是，當局在爆發疫症之後，往往只是針對之前曾經爆發的場所加辣，但是其他場所就掉以輕心。另一個盲點就是入境檢疫的漏洞，交由入境人士自行採樣是不準確，亦都不應該讓高風險地區人士自行搭車到預訂的酒店檢疫。當局應該盡快設立檢疫酒店，並且安排專車點對點接送。經濟日報社評。 蘋果日報評論說，特首林鄭月娥施政報告聲稱首要的目的是要令香港早日走出困局，讓香港重新出發，但無論是施政報告只是以國安法大石砸死蟹，抑或昨日在立法會宣稱施政不理市民喜歡與否，評論說都超視他喜歡的不是香港年輕人，而是緊抱中共權貴的大腿，一旦他再出發再任特首，香港怎會有未來。蘋果日報評論。 日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去屯門方向咧，近住浪翠園對開咧係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擠塞咧，龍尾排到去深井。咁重複一次位置啦，屯門公路去屯門方向咧，近住浪翠園對開係有交通意外嘅，而家龍尾就排到去深井。咁反方向去九龍咧，近住小欖咧一段都係車多，屯門公路反方向去九龍咧，近住小欖咧一段都係車多，龍尾又排到去哈羅國際學校對開。隧道方面啊，紅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队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进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而家排到收费广场。路面情况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反方向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一段都系车多。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啊，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骏业街是有交通意外的，龙尾排到去伟发道，就是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骏业街是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排到去伟发道，最主要就现在影响到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左转落去伟业街一段的挤塞，龙尾排到去九龙货仓。路面情况啦，继续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另外，荃湾路去九龙方向咧，骏星工厂大厦一段都系繁忙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 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开心日报几位主持原来咁睇对方噶， 我自问做人几开心，但系兰子比我更开心。我自问交友广阔，兰子比我更交友广阔。我做人好为诚，兰子比我更为诚，而且周围带我食贵嘢，仲系佢请添。佢话唔好讲俾人听。 开心日报陈淑兰、林超荣，星期一至五香港电台第一台，朝朝十点四， 听开心日报，日日开心冇烦恼。 2020年11月27号，通识科评级将指分合格或不合格，教科书需审批。 现职公务员一次过宣誓或签声明，拒绝将影响升迁。 本港新增81宗确诊，59宗与歌舞群组相关。 英格兰将再实施防疫三级制，超过2000万人面临最严厉限制。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好啦，陈嚟到九点十二分啊！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就千禧年代，头先一路咧就同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咧就讲紧有关通识科嘅改革嘅，因为喺施政报告里面都有提及话呢个通识科被异化，咁见到呢个改革嘅方案咧就已经出咗嚟啦。大方向就系会改名嘅，另外课时会减半，公开试净系得合格同唔合格啫，就唔会好以前咁咧就分呢个等级噶啦。亦都加入咗咧话去内地考察嘅机会嘅。大家點睇呢個改革方向？打嚟講下1872311，點喺旁邊請嚟有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一齊傾下嘅。早晨，葉建源。 早晨。 尋日聽到呢個改革方向突唔突然啊？對你嚟講又 都算突然嘅嚇。雖然即係前一日咧特首已經講咗，咁但係嗰個方案係最終係咁樣出嚟咧，我哋即係我諗教界普遍都會感覺到突然。 嗯，最關鍵嘅突然位喺邊度咧？ 最關鍵的突然位是對於整個通識科而家所做的是一個大的手術，這個手術的結果呢就是會令到它面目全非，跟最初本來通識科要做的事呢我想很不同，同埋呢是將通識科呢差不多是邊緣化了，掃埋一邊了，咁呢就這種然之後內容裡頭呢就是我想對於原有的譬如說批判式思考啊、獨立思考這些咁嘅強調咧，就會弱化。但係同時間咧，我諗政治正確嘅內容咧，就會大量增加。啊，咁呢個就係最大嘅改變。 頭先都有同局長討論過嗰、那個即係宗旨嘅問題，即係以前睇又講好多話要多角度探討問題啊、獨立學習能力啊。咁而家尋日見佢強調就係、是學生嘅正面價值觀啊、積極態度啊、國民身份認同啊咁樣啦。咁局長又提到啊，其實呢啲譬如正面價值觀呢，不嬲喺整個大學嘅喂唔係冇意思，整個學生嘅嗰、那個培訓方面都係重點嚟㗎啦。咁就冇乜大變啫，都係喺呢方面深化啫咁樣。你點睇佢呢個講法咧？或者通識嘅特點其實你眼中係點樣咧？ 其實所謂正確價值觀啊等等，我諗喺學校裏頭咧，由幼稚園、小學咧都會開始教起嘅。咁呢啲咧係教育裏頭一個即係基本好基本嘅一件事嚟嘅。咁嚟到高中嘅通識科，佢係咪即係只係做同樣嘅嘢，定係佢有一個更加進一步嘅一個使命咧？咁就譬如話，我哋喺即係好啦，我哋喺個正即係所謂正確嘅價值觀。之上，我哋系咪仲要發展嗰佢嘅批判思考啦，佢嘅獨立思考啦，佢多角度思考咧？呢啲所謂高階層嘅思考，係咪喺我哋嘅教育裏頭再唔重視咧？如果我哋唔重視啲高階層思考，全部咧就只係咧就係、是、一啲基本嘅價值觀念，再加就係背誦知識嘅話咧，咁我哋嘅教育其實係倒退喎。我哋嘅教育同呢、這個即係。現代社會的需要會將會非常脫節喎。 今次見到就有一個獨立專題探究 IES 嗰、那個。咁之前九月咧，根據嗰個專責小組建議就話俾揀嘅，可以做可以唔做，而家就索性話埋唔做啦。呢個你點睇呢個方向咧？ 呢個就係一個點解佢要咁做咧？點解佢要將檢討小組嗰、那個專責小組嗰個結論咧係改寫咧？咁佢要提出一個好合理嘅理由。 嗱，今次如果我哋話佢係一個專業嘅理由嘅話咧，佢應該有解釋，應該有證據嚟到咧係去支持佢一作一個新嘅決定。咁既然咧專責小組花咗咁多嘅時間，同埋咧裏頭集合咗咁多教育界嘅一個聲音，認為呢個咧係應該保留嘅嚇。咁點解去到教育局嘅時候咧，係一下子就會改變咧？如果教育局唔能夠提出到咧佢嘅好確實嘅理據，無論係學理也好，實質嘅一啲嘅資料也好，嚟到支持佢呢個決定嘅話，我哋會覺得呢個就係一個政治決定啦。呢、這個政治決定係冇學理同埋實質嘅依據嚟到支持。 嗯，佢頭先問佢獨立專題探究話啊，同嗰個專責小組提嘅唔同，咁佢都話啊，專題小組嗰陣時都提話可以揀可以唔揀啦，咁我哋索性即係教育局就幫佢做埋呢個決定啫，咁樣再行多一步啫，咁樣呢、這個算唔算嘅？專責小組都同意有得喐嘅咧，只不過佢喐得再徹底啲咁咧。 嗱，專責小組係覺得可以喐啦，咁即係喐嘅程度咧，就係去到可以揀可以唔揀啦。但係其中嘅最重要嘅精神就話，佢係認為呢個獨立專題探究咧，其實係有價值嘅，其實係有保留嘅價值。當然佢就話，即係有同學有唔同嘅情況，於是咧，我哋俾同學去揀。咁但係而家取消嘅話咧，其實就話呢樣嘢嘅價值冇啦，唔應該再喺度啦。咁咧就因為咧係佢喺記者會上面個解釋咧，就話因為要減輕學生嘅壓力，咁咧於是就取消啦咁啊。咁如果咁嘅話咧，咁點解又加另外一啲嘢咧？點樣加呢個去內地嘅考察咧？呢啲係我覺得完全咧不能夠自圓其說嘅。你話人哋即係要呢、這個呢樣嘢係10,000蚊，你就我再俾盡啲嘅，再100,000啦咁。咁呢個其實嗰個程度嘅分別，其實已經說明咗咧，係即係你對嗰件事咧係有完全唔同嘅睇法。 不過張亞提咧頭先講到即係翻內地嗰樣嘢咧，佢就翻內地都唔係淨係上去噶，都要諗一啲研究嘅方向咁樣。咁其實嗰方面都能夠有一啲即係要學生都要思考啊，要研究啊，要探究啊咁樣嘅，得唔得咧？呢個又 嗱，如果咁，我咪自打嘴巴咯嚇。點解要取消一個專題探究，然之後咧要做一個內地嘅考察？呢個係取代咗喎，呢個取代嘅其實會令到學生。其實我相信就會百上加斤，老師亦都會百上加斤嚇，即係整個嘅學習咧係會辛苦咗好多。如果你話咧喺呢一個即係考察當中係要學習思考，我哋每一個呢啲學即係對去外邊嘅考察啦，喺學校去舉辦嘅話，都一定會係咁樣嘅，都一定會係。所以我哋好知道咧，如果你要做一個咁樣嘅有意義嘅考察嘅話咧，你要費嘅氣力相當之大。你對學生所佔用嘅時間亦都好大，我哋記住呢個係喺高中喺一個考試公開考試嘅年期裏頭，你要加一個咁樣嘅考察，係冇經過論證嘅話，你點解可以咁樣加法呢？再喺一個問題就係點解係去內地呢？如果通識佢涉及嘅範疇包括係個人成長，包括本地社會，包括咧係對中國嘅認識，同埋對全球化嘅一個了解，點解？是那個考察是要限制是在內地那裡呢，為什麼不是開放這個做法呢？那我覺得這些完全是沒辦法能夠自圓其說，只會令到呢是大家覺得你在整個課程裡頭呢，你樣樣東西呢其實都是加強這個就是這個中國歷史啊、中國文化、做中國考察啊等等。那但是這個呢，我們不反對這件事，就是對中國認識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似乎完全呢是失去了一個適當的一個比例，完全是即係超乎比例。咁你點樣能夠令到大家感覺到你背後冇一個政治嘅原因呢？ 頭先你提到加大咗，即係可能老師又好，學生壓力又好啦，翻去內地嗰度，如果要做一個有意義嘅考察，都要費氣力噶啦。咁但係課時上嗰度佢就話減嘅，減翻一半嘅起碼，咁你點睇呢個？ 減一半咧，就佢將會咧令到嗰、那個。情況咧，即係通識科嗰重要性咧，係有一個好大嘅下降。嗱，其實喺檢討小組、專責小組裏頭咧，都係話咧係通識科有一個即係精簡嘅一個需要嘅。咁但係個比例上面係咪去到一半咁嚴重咧？嚇，呢一個咁嘅情況，再加埋如果個考試只係得合格同唔合格嘅話咧，呢一科嗰、那個即係重要性就會突然之間下降咗好多。咁教 局長就話：喂，佢冇意思係要將呢個科弱化，但係客觀上佢做嘅就係呢樣嘢。咁所以我覺得唔該，即係教育局長坦坦白白講出嚟，你究竟想點咧？你係想通識科繼續發展得好啊，定係咧係將佢咧係掃埋一邊，然之後將佢咧係改曬佢內容？咁啊，其實係另一科嚟㗎啦，呢個。 嗯，我想关注下老师的情况，因为有些老师都教了一段时间通识啦，有些可能都很主力做这样东西啦。如果他减课时的话，按道理人手那里的安排会怎样的呢？ 人手的安排就会出现一个就是要需要一个调整啦。老师那个教学上面呢，也就是他需要可能要调整啦。他是不是就是因为我哋上教編配人手咧，其實就係根據嗰個上課嘅時間嚟到作為主要嘅一個因素啦。咁所以如果個課堂嘅課時咧減少嘅話咧，佢需要嘅通識科嘅老師嘅人數咧就會減少。咁咧其他科咧可能就會增加。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如果係校長嘅話咧，我就會非常頭痛啦。嚇，點樣係將呢一個情況咧係過渡咧？即係轉個整個轉變咧，會涉及到好多好多嘅問題同困難，呢啲咧係其實係動，即係對教育界嚟講係人為地製造一啲動盪。嗱，如果我哋係稍為減少，即係好似專題小組咁樣，其他科咧亦都係又作出一個相應嘅調整。咁嘅話咧，我哋可以有一個全面嘅同埋一個逐步微調嘅一個演變。咁我哋咧喺個管理上面咧就會容易做好多，傷害亦都會減少。但是而家係人為地製造傷害，同埋咧係令到咧係各種各樣嘅困難咧都會出現。 嗯， 我覺得呢一種人為嘅動盪咧係今次完全咧係冇一個好有即係完整嘅計劃，將會導致到嘅結果。 局長提過咧，有啲通識科老師可能可以轉教其他科咯，可能一路教通識，又可能加教翻其他科咯。有啲可能係過往由其他科轉型過嚟做通識嘅，咁翻去佢嘅本科咯。得唔得嘅咧？ 其實當然有好多方式可以做嘅嚇，即係當年咧係即係都有一個咁嘅好其實係一個都困難嘅一個轉型啦。就係、是、加咗一個通識科嘅時候咧，一個必修科，咁於是咧我哋就要諗人手點嚟啦。咁於是咧係有好幾年咧，我哋都出現呢一種嘅啲老師轉來轉去嘅情況。我哋而家可能亦都需要做一個咁嘅演變，但係呢個演變咧係一個痛苦嘅過程。是一个咧造成伤害嘅过程嚟嘅，啊，即系我觉得我哋要明白呢个咧系，譬如话老师如果佢系可以转同时转教某一科，譬如话佢系可以教历史嘅，但系同一间学校可能已经有足够嘅历史科老师喎， 嗯， 咁点算咧？你系要逼边一个去转型咧？咁呢一个系本来其实系冇问题嘅一个情况咧，点解要？在一个咁嘅转变当中，要造成一个困难咧。 嗯，我想问下，有冇老师系主力净系教通识嘅？而家运作系点 嘅？有嘅，有嘅，有老师系主力教通识，同埋喺过去几年里头咧，因为通识咧系一科大科啦，已经系，咁所以咧系院校当中咧，亦都有一啲有相当多嘅老师咧系主力咧就系、是、教通识。嘅訓練出身嘅，咁、 okay, 所以咧係有個咁嘅類型嘅。 呢類型轉型會唔會好難咧？或者對佢嘅發展會唔會好受影響？你始終你主力嗰科，但係可能頭先你形容弱化咗啦。咁佢譬如佢歷史科同人哋爭咁啊，好難爭嗰啲會唔會？ 當然會有一個轉變啦。同埋最重要嘅就係、是、一個老師，如果佢有一個強項，我哋喺教育上面，我哋梗係利用佢強項嚟到去教。但係咧隨隨便便要佢轉型，跟住咧就。要去教一啲佢未必熟悉嘅學科嘅話咧，其實係將嗰個整體教育質素咧係下降咗啦。如果我哋有因為時代變化嘅需要，因為客觀嘅情況，我哋有個變化，咁我哋作出一個咁嘅調整咧，就無可厚非。但係如果人為地要去做呢啲咁嘅嘢，令到呢種咁嘅錯配嘅出現咧，我覺得呢個就非常之唔值得。 嗯，而家就話目標盡快做啊，越快做越好，可能出年都嚟到啦。你點睇咧？過渡期？ 点解要快呢？而家其实连一个方案都未有啊，即系我觉得系一个非常之荒谬嘅一个情况。就系、是、我哋而家只系听到咧，教育局长喺记者会度口讲，嚟到电台口讲，我哋连一份文件都未见到，究竟改乜嘢？咁我哋当然听到咧，佢 就話啊呢樣改改改改咁啊，一半時間咁剩翻個科係嗰一半時間教啲乜嘢唔教啲乜嘢，同埋點解係呢一啲，點解唔係另外一啲嘢？呢啲完全咧係冇具體嘅內容，亦都冇實質嘅一啲嘅理據嘅支持。咁整個嘅推動嘅計劃究竟係點樣做？人手點樣去重新安排等等？呢啲按部就班嘅一個即係改變嘅計劃都未有嘅時候，你應該話同大家講話盡快啦，出年就做啦咁。個心態係乜嘢呢？係咪覺得教育嘅即係改變係可以玩泥沙？係或者係好似喺電腦嗰度，我哋啊隨便 copy and paste 得嘅咧咁啊？唔係啊嘛，我哋一個咁巨大嘅工程，我哋如果真係要做，應該做好整個前期嘅論證，然之後咧有一個具體大家認可嘅計劃。而家連諮詢都未有喎，冇任何諮詢咧，就話咧要出年即係全面推行嘅話，我覺得呢個咧係即係從即係嗰個整個嘅施政嘅步驟，到咧係你係咪要得到咧係即係大家嘅大家共同嘅一種嘅共識咧，係尋求共識咧，呢全部咧今次都係咧係做得非常之差。 嗯，咁多谢先，叶建源同你倾到呢度。叶建源咧就系教育界立法会议员，都回应翻今次通识科改革方向嘅睇法啦。继续听下听众1872311有林小姐噶，林小姐你好， 系早晨啊， 早晨林小姐，系请讲。 咁咧我就想都反映翻头先阿叶生都讲得好好，其中一点就系讲到话翻内地嗰个考察咯。咁通识科系一个全面性系对世界嘅认识噶嘛，咁冇理由净系单一系翻国内啦。咁第二咧，其實而家一般學校嚟講咧，根本喺國佢哋都經常會搞一啲嘅活動去國內嘅啦，已經。 嗯。 咁所以我都喺呢個 point 我就唔認同啦。咁第二咧就係關於佢講嗰個嘅國民身份認同咧，我當年我七八十年代受教育嘅，嗰時都冇通識科，但我哋當年咧，我哋係都好中意翻喺大陸，背孭住個背囊啊咁樣翻大陸嘅。嗯，即係我覺得嗰個身份認同咧，唔係讀書讀出嚟嘅咯，即係要雙方，譬如中國成日要求我哋要愛國，但佢哋點樣對待我哋咧？咁即係我諗佢哋都要反省咯。 嗯，頭先你提過話以前都有翻去大陸啦，咁所以嗰陣時候培養身份認同嘅國民身份認同嘅，咁今次若果喺通識科度啊啲學生翻下大陸，咁會唔會都有助培養佢國民身份認同咧？ 我諗嗰個國民身份認同咧，唔係淨係你翻去大陸啊，而係你當時譬如我當年我都覺得我自己是中國人的，是但問題而家你一路睇翻國內嗰個做法點樣對待香港啊，對待我哋嘅香港年輕人啊，咁我都覺得好反感咯。 嗯， 即係唔係你翻去或者你讀幾多書咯，即係要雙方互相去尊重嘛。即係你就一味係叫我哋要愛國，即係好似以前嘅本書講到，咁你國家愛我哋嘛咁樣咯。 嗯。咁所以你本身有冇小朋友嗰啲噶？你本身有冇？ 冇嘅。 嗯，不過整體嚟講都對於今次咧個方向講咗你睇法啦。多謝曬你先，林小姐同你傾到先。好啦，講到今次改革嘅方向，包括咧就係有科會改名啦，課時會減半啦，考試嘅時候得翻合格不合格啦。咁另外亦都話咧會安排翻去內地嘅。咁對於呢個嘅通識科嘅改革，你嘅意見係點？可以打嚟講下啦，1872311。咁另外啦，尋日聽啲記者會咧，另一個都係好多人關注到嘅，就有關公務員嗰個情況。即係而家咧就話嚟緊咧可能會一次過安排現職嘅公務員宣誓或者簽署聲明嘅。咁而家局方咧都話同律政司研究緊嗰啲情況，具體點做嘅。咁對於呢一個點睇咧，我哋轉頭翻嚟咧會仔細傾嘅。咁大家都打嚟講啊，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表示，理解新高中通识科课程改动会对通识科老师有影响，但教师编制是以学校班级数目决定。将来通识科的课时减少，老师可以转教其他科目，当局会提供适当培训。对于学生日后在通识科要到内地考察，

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在劳资审裁处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农场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挤塞，龙尾在翠屏南村。在港岛方面，受较早前爆水管影响，坚拿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消防局对出，唯一行车线封闭，影响到而家车辆不能够由洛克道去中环方向转翻入去坚拿道东。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太古城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 紧贴施政报告， 为鼓励和支持青年人到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特区政府将推出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名额2000个。 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千禧年代； 下昼五点，自由风，自由风。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施政报告。 2020年11月27日，通识科评级将指分合格或不合格。教科书需审批， 现职公务员一次过宣誓或签声明，拒绝将影响升迁。 本港新增81宗确诊，59宗与歌舞群组相关。 英格兰将再实施防疫三级制，超过2000万人面临最严厉限制。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好啦，翻翻嚟千禧年代时间啦，有关通识科改革，大家要继续打嚟倾嘅，1872311。另外啦，想讲下有关公务员宣誓嗰样嘢，之前一路听政府讲紧咧，都要谂紧啲方案嘅。咁寻日咧就见到公务员事务局局长阿聂德权咧出嚟见记者，就讲到啦，就将会咧一次过安排现职嘅公务员宣誓或者签署声明嘅。咁局方又同律政司研究紧，如果公务员拒绝呢个宣誓或者签署声明嘅話，會有啲咩跟進行動嘅？不過局長都講明啦，如果一個公務員拒簽嘅話咧，至少都會影響到升遷嘅。咁但係至於係咪要終止聘用咧，就未有決定。咁局方就話短期內咧會諮詢工會嘅意見嘅。對呢個安排，大家有咩回應都可以打嚟一齊傾。1872311，聽下嘉賓嘅意見先。有華聯會會長李葵燕喺電話旁邊嘅，早晨李葵燕。 早晨，葉冠霖。 係啦，我都聽到政府話諗緊，之前傳啲版本都未有話去到一次過現職去到做，咁而家一次過現職都要宣誓或者簽署聲明啦。你點睇呢個方向呢？ 華聯會其實咧就覺得一次過做係可以接受嘅，只要有序、認真咁做好準備咧係可以嘅。華聯會之前我哋亦都問過我哋會員有關呢方面嘅意見，其實超過一半咧都認為一次過去做咧係可以反映全體公務員嘅一致性啦，同埋亦都可以減省嗰個行政工作。反而咧，我哋覺得最重要就係公務員事務局咧，唔好急急腳咁樣去做，咁咧係應該係令到公務員明白簽署聲明嗰個因由啦、法理依據。咁聲明個內容啦、個意義啦，同埋嗰個懲處機制，咁啊俾佢哋清楚咁樣了解，就有關頭先講嗰啲幾部分啦，消除佢哋個誤解。咁啊，實際上咧，這個都係公務員嗰個合理期望，亦都係一個程序公義啊。我哋覺得呢方面咧係即係非常之即係重要啊。咁啊，當然咧，我哋接觸我哋啲會員公務員嘅時候咧，我哋睇到都有唔少誤解嘅，譬如有啲就會覺得 如果簽咗呢個聲明或者宣咗誓之後，咁啊會唔會係完全唔可以批評政府嘅政策咧？咁樣，咁啊亦都有一啲咧就覺得簽咪簽咯，都唔會有啲乜嘅咁樣。咁即係話簡單嚟講咧，就即係可能有兩種即係極端嘅情況，有啲咧就捕風捉影，有啲咧就可能講得通俗啲咧就會即係。覺得係即係當係好似世院當食生菜咁樣，咁其實呢種情形咧就一定係要避免啊！咁所以我哋咧就即係其實較早前咧都有詳細嘅建議係俾咗公務員事務局，咁就要求公務員事務局咧係要清楚定明咧嗰、那個即係懲處機制。咁呢個懲處機制咧其實係即係要做到咧係專業、公平、公正啦。而另一方面咧，亦都要兼顧行政上咧，即係唔好太過複雜，係即係簡單，即係要即係兼顧呢兩方面。咁啊，即係俾公務員咧，佢係明白，如果佢係即係叫做冇信守嗰個誓言啦，或者違反咗一啲簽名嘅內簽住聲明嘅內容，咁有即係會有啲乜嘢即係可能嘅後果啊咁。咁而長遠嚟講咧，我哋就覺得咧係一定要提供多渠道嘅培訓，就去即係釐清有關咧係即係嗰個基本法啊，或者公務員守則啊裡面嘅即係內容，咁咧就令到嗰啲即係公務員嘅疑問啊或者混淆之處咧係能夠得到澄清，就避免出現頭先嗰兩種咧係極端嘅情況。 嗯，頭先講有啲公務員有誤解啦，有啲極端嘅情況啦，有啲又唔了解嘅懲處嗰啲啦，佢其實有冇同你哋個會講得清楚啊？頭先嗰啲問題？ 有，我哋較早前喺六月嘅時候咧，我哋做過一次係向我哋會員啦，包括埋一啲非會員嘅意見調查喺呢方面。咁所以其實喺呢度咧就睇到佢哋嘅憂慮同埋擔心，我哋覺得呢個亦都係好正常嘅。因為過去嚟講咧真係少講，亦都冇係即係提升到一個咧係即係嗰個即係差唔多一個憲制責任嗰個層面。咁嗱，而家因為港區港區國安法咧就第六條咧已經係好清楚咁講明咧係要進行呢個宣誓或者係簽署聲明。咁變咗大家咧，對於方面嚟講，都會要求咧係了解清楚啊，即係好似頭先所講啦嚇，即係個法理依據啦嚇，聲明嘅內容啦，懲處機制啦，等等依啲咁。咁所以我哋覺得就反而咧，即係你話咧一次過咁樣咧，就我哋超過一半以上咧，我哋即係訪問嘅對象咧，翻翻嚟嘅意見咧，就覺得係佢哋覺得係可以嘅喎，同埋覺得咁樣咧。就體現到公務員嗰個一致性，但係大家都希望咧喺即係做簽署聲明之前咧，係能夠公務員事務局咧係向即係大家咧係解釋清楚各方面嘅嘢。 係，咁我就話呢樣嘢其實解清楚未啊？頭先講咪懲處嗰啲，你哋係咪都掌握係點㗎啦？ 未，其實佢公務員事務局都未制定，因為即係講咧就話如果佢咧係即係。制定咗有個係議稿嘅話咧，係會再諮詢公務員公會噶嘛。 咁所以呢方面其實都未掌握啦。咁另外就邊啲為之即係宣誓嘅責任喺邊度啊？咁嗰啲其實呢個就你哋就清楚啦，係咪？即 係其實咧，即係嗰個誓詞，如果啱啱咧喺即係之前咧係話係。俾新入職嗰啲公務員咧，嗰、那個誓詞其實就好簡單嘅啫，亦都好好清楚嘅。就包括咧個誓詞裏面講明咧係聲明咧係擁護即係基本法啦，效忠香港特區啦，同埋對香港特區政府負責。咁啊係依三部分。咁啊呢個裡面咧究竟即係話嗰個含義係啲乜咧咁樣？咁我諗咧即係大家即係公務員即係唔係一啲即係對嗰、那個法例啊、基本法啊等等依啲咁咧，其實即係瞭解唔多嘅。咁過去亦都喺依方面咧，嗰、那個培訓嗰個力度同埋深度咧，亦都唔夠。咁喺依次咁樣咧，係簽署聲明之前咧，係能夠應該係解釋清楚咧。咁依個咧係令到公務員放心，同埋依個亦都係一個合理期望啊。 Okay. 你叫我簽喎，但係我都唔知道。其個內容嗰個意義究竟係點樣？ 咁有冇而家尋日阿局長講到就話如果唔簽嘅話咧，就起碼升職受影響啦。咁但係會唔會有其他後果咧？嗰啲咁你哋點掌握啊？呢個？ 这个呢就即係同嗰个惩处机制呢係有关啦。咁、所以我哋呢就较早前呢都要求咗呢係应该係定明清晰透明嘅惩处机制。咁、这个惩处机制呢即係我哋亦都係建议咗呢係可以即係循两方面去考虑嘅。一方面我哋现时呢係已经有一个係即係公务员纪律秘书处呀係即係纪律聆讯㗎嘛。咁、呢方面嚟讲呢我哋有少少担心呢佢未必係咁专业，因为过去呢都唔係处理呢啲即係违反即係誓词呀声明呀呢啲咁样。咁我哋另一方面呢亦都係建议呢係咪可以係设一个专门嘅秘书处係即係做到专业精准同埋公正呢咁样。咁当然如果咁呢即係後者有個唔好處咧，就喺行政上咧係會即係繁複啲啦，咁同埋喺資源上亦都係會即係用得多啲。咁我覺得呢方面咧，公務員事務局咧係應該盡早咧同我哋公務員工會啦，大家去磋商，究竟係點樣先至能夠取得咧係兩方面嘅平衡，咁同埋咧就大家咧都即係了解呢個懲處機制。因為有透明度、清晰咧係好重要嘅。 你估會唔會有公務員唔簽咧？ 唔奇㗎，有呢個情況。因為你講緊咧，即係唔係百零二百個公務員，而家講緊係十幾萬喎、十幾萬個公務員。咁啊，即係各種諗法都有嘅，同埋咧就各種不同嘅誤解咧，亦都有。咁所以點解咧？華員會咧強調就係喺簽署聲明嘅時候咧，公務員事務局咧應該係即係做好一個即係解釋，包括埋咧個法理依據。包括埋聲明嘅內容、懲處機制，咁啊令到咧大家嗰、那個即係誤解，就算唔能夠全部消除，起碼係能夠係即係大部分可以解釋到。咁我諗咧，即係如果咁嘅時候，就大家會放心啲，同埋喺程序上咧，這個都係必須要做嘅啦。 若果有人唔簽啦，咁政府又推呢樣嘢啦，會唔會影響公務員嘅士氣咧？呢個嚟嘅咧？ 其實依個咧可以咁講就有冇簽署聲明，有冇誓詞呢？其實對即係公務員嚟講啦，頭先講過三樣，即係話喺個誓詞嘅內容咧，都係要遵守噶啦，因為嗰啲本身喺基本法裏面，本身就喺公務員嗰個守則裏面咧寫得清清楚楚嘅。咁問題而家出咗咧，係港區國安法第六條就有要求咧，你係即係任職。即係公職啦，即係包括埋公務員嘅職位嘅時候咧，你就需要係做一個咁嘅宣誓或者簽署聲明。咁你要符合個法例，咁嘅時候咁公務員都要堅守法治啊，即係都要有法治嘅精神，就唔可以違法嘅。咁所以我覺得咧，即係如果係解釋清楚之後咧，其實應該絕大部分個公務員咧係會即係願意係即係符合個法例嘅要求嘅。咁啊，但係即係如果你話當中有少部分人佢有各種嘅原因，佢唔去即係拒絕去做嘅時候咧，咁要睇佢咩原因啦。咁同埋亦都咧，即係即係政府亦都喺呢方面要盡量去解釋啦，同埋了解嗰個原因。咁我諗即係話，如果佢係有公務員將來有機會佢係涉嫌係違反咗嗰個誓詞嘅，咁呢個要具體啦，睇佢係違反啲乜嘢啦，嚇、 okay. 咁同埋就係、是即係實際係做咗啲乜嘢行動。我諗呢個都係要按即係、就是、要。根據證據 去考慮啦。 大家就知道不簽就升職一定有影響啦，但是炒不炒呢就未有決定的。如果真的不簽就炒你怎麼看 呢？我想現在呢就言之尚早，因為即是不簽正如所說是他什麼理由不簽呢，是什麼情況底下不簽呢這樣。這個首先呢就是要去了解清楚，同埋呢公務員事務局呢就亦都應該好像剛才即是所說呢，他應該是做了他即是應該即是說在簽署聲明之前呢那部分的工作。咁如果你做曬啦，咁又了解清楚啦，咁其實我覺得你都要守法㗎，都要符合法例㗎。咁點解唔簽呢？咁我諗即係如果你冇一啲好特別嘅情況嘅時候呢，解釋唔到嘅時候呢，係即係冇乜理由嘅時候呢，係好難接受嗰個公務員話我拒絕唔簽，但我又繼續係要做公務員 喎。局長就話短期內都會搵啲工會傾，約咗你哋未呀？ 未約啊！我哋其實一路都等緊㗎啦，一路都追問緊，因為我哋希望咧係，既然係如果講咧係即係 一次過咁做嘅時候咧，咁我哋就希望咧係盡早傾好呢啲，咁同埋咧有多啲時間咧，正如頭先所講咧，就向公務員咧係解説清楚。 OK， 好，唔多謝曬你先，李葵燕， 唔好客氣， 傾到先，多謝曬你啊， 好，拜拜， 拜拜，李葵燕咧就係華員會會長啊，咁啊回應翻公務員宣誓嗰個安排啦，都因為國家安全法嘅要求啦，咁講到而家。具體的諗法的方向出來了，細節都還要談的，這些方向怎麼看大家去說吧，187231 另外之前都講到通識科學改革都是出了方向出來的，都講得清楚了，局長具體怎麼做呢，都要等課程發展議會的細節上去再定的，不過局長都說想快，快起上來可能明年就已經可以開始做到了，繼續聽聽聽眾的聲音先，187231有黃先生的，黃先生你好， 你好， 早晨，黄生。 而家通识咧，我其实就先想问个局长嘅，有机会，睇到段时期，但系佢而家走咗啦。 系，都听到啊，应该。 其实我其实觉得通识咧，而家变咗共识噶啦。 嗯。 即系唔系通识啊，改为共产党目特区特别社会主义嘅教育嚟噶啦。因为你好简单啫，你而家改到去样样要变咗认同国内。即係認同國家嘅每一樣嘢，其實如果係咁，就唔係通識㗎啦。如果咁，你話認同，佢話改咗啲模式，話要翻上國內實習，見識下。咁好啦，你想講新實習出去就話，我好似氣候咁樣啊，佢好識講啊，講氣候啊。咁我想問啦，如果我講到一個話題上面見識下，我哋武漢點解會產生咗個肺炎喺武漢出嘅咧？可唔可以研究下呢樣嘢咧？如果你夠膽做啲咁大方嘅嘢咧，我覺得你個通識咧，我啲共識咧，我改翻你通識啊。但係俾我哋覺得唔係咯，你哋個我哋中國國家咧個底氣唔夠啊，無論喺道德啊同埋各方面嘅底氣唔夠啊，所以形成香港好多香港個後生仔啊，而家班學生咧點樣咁唔認同佢哋咧？其實你想氹香港班學生仔好易嘅啫，你唔需要一定要強硬將你共產黨嗰種意識文化帶落香港，其實佢哋都係想希望保持住一國兩制，嗰兩制裏面呢維護返以前嗰種獨有嘅文化，亦唔係抗拒中國嘅，但而家你呢用咁嘅強權壓迫呢，你睇到而家每一樣嘅強權壓迫落嚟完全係唔係以前兩制嗰種嘅個模式行為嚟嘅，你個講出嚟俾國際聽話行無兩國一國兩制，我哋嘅特首成日話一國兩制，其實心知肚明啦，兩制俾我哋感覺消失咗噶啦，唔好，其實好多人都唔想幻想，只不過而家係香港嘅商人、建制派嘅商家佬認同你咁講，因為佢唔可唔認同，佢問心講啦，佢自己知道。有冇變質？佢哋自己知啦。國際點樣睇咧？你自己知啦。嗱，而家呢個咁嘅呢一個咁嘅通識問題咧，通識教育咧，你唔需要咁刻意去將我哋國內嗰種一制搬落香港嚟教佢哋嘅。如果你係好嘅，我哋會自然會認同你噶。你唔需要強迫嘅，強迫係冇好處嘅。 OK， 我只可以咁樣講嘅啫。 OK， 好，多謝曬黃先生嘅意見啦，同你傾到呢度。仲有林女士添啊，林女士你好。 是你好， 早晨。 我就觉得呢即是教育嗰度呢佢嘅冇问题嘅，即是佢哋嘅宗旨都系教得行啊咩，但系呢就系监管教师嗰度呢就好有问题啦。你啲教师点样监管佢呀？因为佢接触啲学生系比较多嘅啊，同埋系因为教师嘅品德啊，你是監管他那裡最重要，你看這次黑暴有些教師是煽動了學生出來的、這些就很有問題咯，你是最近就是監管的教師嘛、你教育局你做不到這件事，你暗有理想啊，樣樣東西都是沒用咯、你很多你是願意好的，即是不是好像葉建源說有什麼諮詢，但佢你有套制度 ，OK， 但系即系啲教师品德问题差啊嘛 ，OK， 多谢晒你， 最好就系要监管埋教师咯 ，OK， 好多谢晒林女士啊。施政报告有着墨嘅157段嗰度讲到教育局咧必定会严肃跟进一啲唔称职同失德嘅老师啊，包括咧就系话要取消佢哋嘅教师资格，以免佢哋误人子弟嘅。施政报告咁讲嘅，听林女士之后就周女士啊，周女士你好， 系早晨啊， 早晨。 我想讲咧，就系我身为我小朋友咧，其实咧就不嬲都有去外地交流啦，亦都系有内地交流嘅。 嗯， 我想同大家家长讲，其实教育局做嘅嘢唔系真系，系其实对而家呢班嘅年轻人好，因为其实有班年轻人可能受到可能以前父母港英政府嘅年代嘅一个即系 impact 啦，佢哋其实系唔识放眼去呢个世界，即系话。我哋譬如我小朋友去美国交流，去英国交流，其实佢哋睇到嘅嘢除咗有好，亦都有好多好唔好嘅嘢。 嗯， 正如你翻大陆亦都一样，其实中国嘅发展其实系好蓬勃。如果你真系住净系睇香港本土嘅一个发展，其实你个眼光系非常之短浅。其实应该系唔可以话，同埋佢哋另外一样嘢就系佢哋唔系好明乜嘢叫国民教育，或者系佢自己身为一个香港人，佢连而家最新嘅譬如国安法都唔明嘅话。佢點樣可以喺香港落地生根呢？即係我唔排除有啲父母覺得啲小朋友應該去外國發展，但係其實你喺外國亦都有外國嘅問題。 嗯， 即係大家都會睇到一個自由社會同埋一個 communist 或者係 semi communist 嘅一個社會嘅一個分別咯。即係我好想帶出就係、是、其實大家家長同大家同學唔應該固步自封，應該係即係比較即係開放嘅態度去即係去。迎接新嘅挑戰咯。 OK， 好，多謝曬，多謝曬周女士嘅時間，所以同你傾咗先，多謝曬你啊，亦都多謝曬今日咁多位聽眾啊，講我對新一份呢份施政報告嘅意見嘅。咁對於呢份施政報告咧，仲有好多不同嘅環節會有著墨啦。咁我哋之後青年代咧都會請不同嘅局長上嚟繼續解説嘅。咁而喺聽日啦，星期六問責節目啦，上晝八點嘅時候咧，阿蕭樂文同陳亮君咧就會請嚟特首林鄭月娥上嚟咧，講講佢新一份嘅施政報告嘅。咁聽朝八點可以繼續留意星期六問責。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黄爱玲的散文集《梦如雪梦》是她的观影随想录，正如我们读薛兴阁的《吃一碗文化》一样，她写的是她对吃的随想录。 散文的题材丰富多彩，什么人就写什么的散文，一本本呈现不同的文化阅读，丰富我们的人生阅历，感受不同的作家为我们展现他们不同的心灵， 读他们留下在世间的人生经历，所想所感，我会觉得这些是我们的福气，是真心感谢不已。活脱脱的人生和岁月在他们笔下通过生动的书写记录下来，等我们在灯下细读，叫人有无限的意义。 我们热爱人生，钟爱生活，但是日子毕竟有限，因而都懂得珍惜时光，将生活好好地安排享用，不会浪费。因此每一本散文集活脱脱地记录了一个个热爱生活的人生，留在人间，讲给我们听生活应该怎样去珍重。 黄爱玲的《梦如雪梦》，每一篇文章文字不多，但都是非常流利细腻，生活的光景记录在我们的眼前，他不吝啬和我们一起分享。 时而欢愉，时而忧伤，或感慨万千，或雀跃开怀，他告诉我们，对于生活我是这样珍爱的，你呢？ 是的，每一个人都有他可以走过的日子，都有他每一天不同的经历和生活。在黄爱玲的生活中，电影是他的生命，他邂逅了电影，这个是他的工作，他的思想、交友、贡献社会，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生命的架构。 在他的散文之中，他的生活带给我们一面镜子，仿佛在这里说，你的生活呢，有没有好好珍惜啊？好好感受，好好享用，好好处理。 没错，他无愧自己走过的一生。《梦如雪梦》这本散文集，我觉得好值得大家细心去观赏，正如你会喜欢去睇一部精彩嘅电影一样。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梦如雪梦》，作者黄爱玲，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